春，今夕何年？风已经散了云烟，却出了曾经断情的剑，到底谁情愿？浊酒醉，淹没爱恋，却无法隔绝思念。回头，一片痴狂为谁留？转身走，怎么舍得放开手？拥有过牵手，分手太多理由，一人去泪水。